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李时珍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生之一，他出身于中医世家。传说李时珍出生前，胡神就前来向他的父亲报喜。当李时珍出生时，白鹿入室，紫色的灵芝开满庭院。铁拐李还托梦说李时珍是他的徒弟，好像李时珍从出生那天起就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代名医。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李时珍是怎样走上从医之路的？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什么特殊之处？在皇帝求仙、宦官专权、天灾人祸、瘟疫流行的恶劣社会环境中，李时珍又是如何名扬天下的？敬请关注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在百家讲坛千古中医故事中讲李时珍之坎坷从医路。 1956年，郭沫若曾经为李时珍的墓题词。李时珍的墓今天依然还在，开头的四个字就是医中之圣啊，就是说这一生当中圣人级的人物。而最后的一句是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高的不能再高的评价了。那么李时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努力一步一步地攀登上祖国医学的最高峰？他的医学成就跨越了漫漫几百年的历史，在今天是否依然还有用？他为什么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尊敬，而在全世界也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呢？现在就让我为大家讲述李时珍的故事。1518年，李时珍出生于一个中医的世家。说是世家，按照中国的传统起码得3代。的确，李时珍的祖父就是个医生，但是是个什么样的医生呢？是个灵医。什么叫灵医呢？晃着铃铛走街串巷， 啊，来招揽看病生意的这么一个医生，当然地位低下，默默无闻。当然他的孙子后来成了一个大医生，但关于爷爷的史料啊基本找不到。李时珍的父亲叫李延文，字子玉，号岳慈，他也是在先在乡间行医，也是个乡村医生而已。但是呢，由于他的医德和医术具有可观，医德高尚，医术高明，最后竟然成为皇家医生，成为御医。他是有个正式的头衔的，叫太医院吏目。太医院嘛，就是皇家医院。吏目什么呢？最小的那个官。这个官小到什么地步呢？从九品，那不能再小了。那明朝的官职九品十八等嘛，从九品已经是第十八等了。但是无论如何，总归是一个官。对于一个平民家庭来讲，对于一个父亲还是一个灵医的这样一个家庭来讲，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呢，有好多学者强调，李时珍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是受到了父亲和祖父的影响。这么说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只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恐怕未必如此。 李时珍出身于中医世家，父亲又是一位御医，李时珍受家庭影响成为一名医生，当然应该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的。而钱文忠教授却认为，李时珍之所以走上从医之路，并不是受到家庭的影响。那么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吗？ 我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吗？我有我的证据。首先，李时珍是家里的老二，他的哥哥叫李果珍，压根就没有学医，没有任何关于李果珍学医的记载。那么凭什么李时珍受父祖的影响，他的哥哥反而不受父祖的影响呢？如今大家经常说，李时珍出生的时候白露露时紫之蝉啼，这是鉴于他的传记的话。当李时珍出生的时候，家里边突然跑进来一头白鹿，白颜色的鹿，那是祥瑞啊。紫颜色的灵芝在庭院里生长出来，有这个记载。所以李时珍啊，又以神仙之名。就李时珍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神仙，就跟凡人不一样啊。这种说法，当然对中国传统的史籍有所了解的人就知道，这是对以后成名人物的早年的某一种理想化的夸大而已，靠不住的。至于李时珍为什么叫李时珍，他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民间的传说也把他说的大有来历。怎么一个来历呢？说他的爸爸啊，李时珍的父亲，有一天行医之余啊，这医生这也总不见天天看病了，闲来无事就到湖里去打鱼，打了半天什么也打不到，那么他就跟自己说，我就杀最后一网看看。这一网撒下去，等他在拉的时候发现这个网里边沉得不得了，那他当然以为是一条大鱼了，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拖上来，一看把老人家气个半死，里边只有一块石头，什么都没有。那么李时珍的父亲啊，就很恼火，就自己在这边哀叹，说石头石头，我和你无冤无仇，你没事捉弄我干嘛，你冒充条鱼捉弄我干嘛，不在湖底好好给我待着。他没想到这块石头啊乃是狐神啊，在这中国传统都这样，是湖里边那个神仙，就跟他说，你看你还骂我，我到你网里是给你面子对吧，那么就说呢， 石头石头前来贺喜不用愁啊，先生娘子快乐月，不知先生有何求。说我这石头好心好意来跟你贺喜的，你还在外头忙着打鱼，你们家的娘子啊已经快生孩子了，哎，我还关心你有什么要求我的呢。父亲干脆就跑回家，正好碰到李时珍落地生下来了。所以李时珍最早的名字应该是时珍，一块很珍怪的石头，所以应该是石头的石。但是李时珍的妈妈张氏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他叫成时间的石，因为我不懂湖北话，我不知道这湖北话里石头的石和时间的石有什么区别，反正就造成了李时珍啊，把李时珍的名字给叫成了李时珍。而就在当晚，李时珍的父亲岳迟恭啊做了一个梦，梦见谁了呢？大家想想，神仙当中有谁姓李的？铁拐李。就梦见铁拐李来贺喜，说时珍时珍百病能诊，做我高徒传我医名。铁拐李是医生啊，在大家在八仙当中铁拐李是医生。所以现在看来，如果按照这传说的话啊，李时珍这个名字来历不凡，而他本人是铁拐李的徒弟啊，这个大家只能一笑了之了。 在中国民间的传说中，李时珍出生前有狐神来报喜，出生时又有白鹿入室，紫颜色的灵芝开满庭院，再加上铁拐李收徒之梦，似乎李时珍从出生那一天起就注定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名医。而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 那么真实的历史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当中去理解历史。李时珍字东壁，号冰湖，是湖广蓟州人。湖广蓟州也就是今天湖北省蓟春县的蓟州镇。李时珍出生以及度过少年时期的蓟州乃是南北交通要道。李时珍的父亲凭借着自己的医术啊，他慢慢的有了一点地位啊，李时珍父亲有地位的，在社会上也有名声。可是那毕竟不是十年寒窗科举考试得来的名声，所以李时珍的父亲内心总归觉得自己有遗憾啊，有遗憾。所以他是期望李时珍走科举之路的，并且为李时珍设计了一条科举之路，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大家也通常说李时珍从小对中医情有独钟，那也靠不住，那也是以后推前，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至于说李时珍从小聪明过人，现在很多人也这么讲，李时珍从小就是个医学神童，那也有夸大之嫌。从史料上看，起码在开蒙读书以前，李时珍给人的印象是很迟钝的，反应迟钝，而且体质很弱。是一个柔弱而略显木讷的这么一个孩子。不过从六岁开始读书以后，李时珍应该就是很快的显示出了聪明。何以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1532年李时珍刚刚14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这是非常足以说明问题的。中秀才是很难的，李时珍14岁就中了秀才，应该说是一个少年俊杰。这一点给李时珍的父亲带来了莫大的期盼，他仿佛看到足以光宗耀祖、光大门楣的举人进士头衔 就在不远处等着他这个爱子。光大门楣不是一个简单的成语啊，在中国传统社会，考取了举人以后，你的这个门啊是比别人要高几寸的。你们家的大门比别人大，如果家里出了举人，所以叫光大门楣。所以他的父亲当然对李时珍就抱有更大的期盼。这大家只要想想《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就明白了。原来范进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连丈母娘、丈人、老爹都瞧不起他。一旦中举呢，送钱的也有了，知县也上门来拜访了，还有人投靠为奴。他的岳父打了他一巴掌，手扭了，还觉得我打了文曲星，因为举人就是文曲星了，天上的星宿下凡呐、啊，不是凡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举人一中以后地位马上升高，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举人是何等之难，中举人是非常非常难的。李时珍他连续参加了三次科举考试，在第二次还由于过度的用功和劳累得了骨蒸病，连续高烧不退，非常危险，几乎把命丢。假如没有一个名医父亲，恐怕中国的中医药史上就不会再有这个医中之圣了。在第二次科举考试落榜以后，李时珍是遇到过一次生命的这种危机的。此后李时珍依然在科举路上艰难跋涉，集中一切精力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考试。 李时珍两次都没有考中举人，第二次还累出了病，差点丢了性命，为什么他还要再参加第三次科考？第三次李时珍考中没有？后来他又是怎么走上从医之路的呢？ 一直到嘉靖十九年，也就是1539年，那一年李时珍23岁，第三次落榜，李时珍的举人梦和李家的举人梦彻底的破碎。现在好多研究者想不通，怎么想不通呢？李时珍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医学家，怎么能够连个举人都考不中呢？于是大家就拼命要为李时珍去解释。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李时珍如此伟大一个人物，后来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怎么连区区一个举人啊都拿不到手呢？今天的研究者就为此提供了好多理由，主要的理由是李时珍的心思压根就不在科举上，他一心想着人民大众，不愿意迎合科举考试的要求，不好好写文章，不愿意好好写八股文，这实在是有点可笑。李时珍一度热衷于科举，这是历史的常态，丝毫不会损害后来的李时珍这种伟大的成就和光辉的形象，哪里用得着我们去隔靴搔痒啊，吃闲言参道心操蛋心的去强作解人。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李时珍父子都对科举之路心灰意冷，绝望了，觉得李家没有再出举人、出进士的命，转而学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不是心甘情愿的追求。当然，熟悉中国传统读书人心态的，都知道有一种说法，叫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我做不了一个优秀的宰相，那么我就退而求其次，做一个优秀的医生，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一个传统心态。 丞相当然没那么好当，一般来讲你都必须通过科举出身去当，一般来讲。而梁毅你是可以退而求其次，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可以做得到的。我想这也只能或多或少给李家父子带来一丁点的安慰。 林世珍三次科考不中，在无奈中彻底放弃了科举之路，那时他已经23岁。也许我们会感到遗憾，早点随父学医多好，从14岁中秀才到23岁科举之梦的彻底破碎，这么多年的时间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吗？ 如此，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李时珍花费在科举上的前23年的生命完全是白费了呢？我想这么说又过于极端。为什么呢？科举考试要求对四书五经以及朱熹的注烂熟于心，这对人的记忆力是有一种突出的要求的，对文字和思维都有相当严格的训练。我们知道好多中医，在传统中的好多中医文化水平有的是不高的，甚至有好多中医一辈子什么唱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中医，他不是给你写方子的，是唱出来的，把药名而旁边有人再写下来，或者有的人也不识字，而听到他唱的药名给你抓药。好多著名中医是这样，一直在49年以前是唱方。所以李时珍跟他们当然不同，他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中了秀才也就意味着基本上是能写一首不错的文章，这怎么能说对李时珍不重要？更何况在科举考试所必须阅读中国传统的典籍当中也有好多关于医药学的知识呢，对吧？像古籍当中，我们讲诗经当中就有好多关于这个对于这种药啊，对于这种的描写啊。所以这一切对李时珍都毫无疑问是有用的。李时珍所生活的时代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应该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什么事情呢？那就是城市的工商业开始发展，开始抬头做生意，这么一个在传统中国好像是摆不上台面的有点丢面子的事情，在明朝中后期突然时髦起来，不再被人看低一等。科举这样的正途不像以前那么吃香啊，不是像以前大家心心念念只有一条路啊，通过科举考试。好多儒生特别是在科举考试途中不顺利的那些儒生被吸引到科学技术和商业的领域里。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古籍当中，我们讲《诗经》当中就有好多关于这个，对于这种药啊，对于这种的描写啊。所以这一切对李时珍都毫无疑问是有用的。李时珍所生活的时代，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应该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什么事情呢？那就是城市的工商业开始发展，开始抬头做生意。这么一个在传统中国好像是摆不上台面的、有点丢面子的事情，在明朝中后期突然时髦起来，不再被人看低一等。科举这样的正途不像以前那么吃香啊，不是像以前大家心心念念只有一条路啊，通过科举考试。好多儒生，特别是在科举考试途中不顺利的那些儒生，被吸引到科学技术和商业的领域里。 李时珍生活在明朝的中后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败。当时的嘉靖皇帝信奉巫术，不理朝政，一心炼丹以求成仙。大贪官严嵩长期把持朝政，图谋私利，强取豪夺，搜刮民财。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李时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时珍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他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明朝的中后期。在明朝的中后期，连着几个皇帝都非常的昏庸不堪，有的皇帝甚至昏庸到什么地步呢？昏庸到超出我们想象的地步。比如有的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他不上班了，所以有好多臣子做了一辈子的官，从做官开始到死没见过皇帝的面。有这样的皇帝只顾享乐，宦官当权，老百姓啊，好多时候压根就不知道皇帝是谁，只知道大太监是谁。所以民间经常讲啊，有两个皇帝，他怎么来区分的呢？一个是老皇帝，一个是小皇帝。那也许太监的岁数比较大，大太监称他哎老皇帝。有一个站着的皇帝和一个坐着的皇帝，站着的皇帝当然是太监了，太监他不能坐了，所以老百姓心目当中根本就没有皇帝。太监所控制的东厂西厂，当然还有别的啊，不光是东厂西厂，完全是一种特务机构，对全国实行特务化的统治，手段残忍无比。朝廷的那些读书人或者士大夫呢，好的也不多，要么和宦官争斗，而这个争斗是争权夺利，要么和宦官啊狼狈为奸，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国事混乱，统治黑暗，经济残破，社会动荡，反抗不断啊，这是李时珍所生活的明朝中后期的一个大致的概况。而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明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上行下效。从皇帝到官员乃至全社会的一般的民众都热衷于什么呢？拜神。这大概不奇怪，因为传统中国好多人都拜神。炼丹，这就比较奇怪了，明朝中后期的老百姓从上到下都忙于炼丹求仙啊，都期望着自己能够成为神仙。臭名昭著的严嵩啊，这个一代奸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靠了写的一首好青词。什么叫青词呢？他不是唐诗宋词啊，他是在求仙的时候献给天上神仙的一种 祈求文啊，你把你自己求仙的决心和希望写下来，用非常华丽的词藻，而这样的文章叫青词。严嵩能够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获得皇帝的宠幸，最后独揽大权，祸国殃民，正是靠了他写的一首好青词。像严嵩这样的人，当然是迫害忠良，独揽大权，作恶多端。 在这样一个宦官专权、皇帝求仙的年代里，对于刚刚开始当医生的李时珍来说，会不会更加剧了他从医之路的艰辛？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特殊事件，使得年轻的李时珍名扬天下呢？ 有趣的是，老天爷啊，好像故意要考验这位未来的伟大的医药学家，一开始就给李时珍来了个下马威。什么样的一个下马威呢？怎么回事情呢？就是在李时珍正式放弃科举学医的这一年，北京成立的皇帝老儿嘉靖皇帝啊，也就在这一年下定决心打算炼丹成仙。从此这位皇帝就拒绝办公，不上班了，也就不上朝了，整天一门心思的研究炼丹，亲自领导炼丹工作，决定排除万难啊，不炼出仙丹誓不罢休。我们知道成仙按照道家的说法有好多种方式，修炼辟谷有好多种方式，但是皇帝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想成仙，但是他可不愿意吃这苦，也不愿意费那么大的劲。他的想法很简单，我该干啥还干啥，只要能炼出一颗灵丹妙药，我吃了药，哎，羽化登仙了，这是最简洁最简单的办法啊！皇帝一般都想最好的事情了。而大奸臣严嵩就是借着这股妖风得到了炼丹皇帝的信任。皇帝如此，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炼丹的道士当了大官，在威严的皇宫里边建起了大坛啊，道教的这种坛，架起了炼丹炉，全民炼丹。地方上更是一副荒唐的景象，老百姓被官员驱赶着去干什么呢？捉梅花鹿，砍檀香木，采老灵芝，这个要进贡啊，皇帝炼丹要用啊。当时全国的老百姓忙于干这个。那么也许我们大家会问，这是发生在宫廷里的事情啊，发生在遥远北京紫禁城里的事情，跟在湖北冀州的李时珍有什么关系呢？还真有关系。原来啊，李时珍父子开的这个诊所开在哪里呢？李时珍的父亲已经不再是灵医了，是进过太医院的名医，他当然不会走街串巷，所以他就开了个诊所。这个诊所就开在当地最热闹的玄妙观前，道观前。大家如果去过苏州一定还知道，苏州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玄妙观，也叫玄妙观，道观，他开在这里。以他父亲的名声在这么一个地方出一个太医院的医生，那是不容易的事情，那应该说生意是非常红火的，前来求医啊，求药的人络绎不绝。然而玄妙观是道观啊，更要响应嘉靖皇帝的号召炼丹呢、啊、所以玄妙观里的道士也开始大规模的炼丹，希望能够炼出丹药进贡给皇上，帮助皇上完成成仙的伟大梦想。这一弄啊， 就把李时珍父子的诊所从道观里给赶出来了。就李时珍父亲没有开业的地方。那请问李时珍对这个能没气吗？当然是一肚子气。事实上终其一生，李时珍都对炼丹成仙这一套比较愚昧的相当迷信的东西嗤之以鼻，恨之入骨。这股气不仅不是没来由的，而且还是历史悠久的。因为李时珍刚成为医生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么一件事情。皇帝当然没人能管了，但是据说皇帝是天子嘛，在中国传统当中皇帝叫天子，那么老天爷总应该可以管皇帝吧。果不其然，皇帝的这番胡闹不仅没有能够使自己成仙，反而闹得天怒人怨，老天爷警告了开始。然而只要稍微熟悉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就会明白，老天爷所警告的往往不是警告天子，他往往直接警告最苦难的老百姓。这一场警告也是如此，全国性的瘟疫突发，在炼丹炉的袅袅青烟之下，一场来势凶猛的瘟疫突然发生。而李时珍的老家晋州恰恰是重灾区。为什么呢？因为李时珍的老家是旱灾紧接着水灾，大旱以后大涝，这是最容易导致大规模瘟疫的。 天灾人祸相继而来，万幸中躲过了天灾的百姓又被瘟疫夺去了性命，灾区的百姓为了逃避灾害和瘟疫流离失所，四处逃难。此时的李时珍刚刚从医不久，他是如何面对这场大瘟疫的呢？ 那么这场瘟疫和李时珍又有什么关系呢？李时珍父子在这场瘟疫当中施药施医，活人无算。正是由于这场大瘟疫，使刚刚开始学医的李时珍有机会直接面对原来只有在书本上读到的或者听到父亲口中讲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病症。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得以积累宝贵的临床经验，父子医术高超，医德更是感人。按照历史的记载，碰到这些流离失所的穷人啊，李家父子有时候连药费都不收，大量的提供药物救人性命，在当时湖广一带传颂历史。而年轻医生李时珍作为他的父亲的助手，完全是战斗战，从瘟疫的这个手下拯救人民生命的这样的第一线。所以年轻的李时珍的名声就随着瘟疫传播了出去。这么说有点别扭啊，李时珍的名声随着瘟疫传播出去，别扭归别扭，但却是历史的事实。当时的情况和今天当然不同，今天我们知道学医动辄六年八年啊，医学的这个学制比较长，而李时珍从开始学医到独当一面成为一个独立职业的这个医生，行医的医生，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不到四年。从26岁开始，他就已经是一名 合格的中医了。李时珍接下来的医学之路是一帆风顺的吗？他又是怎么会发愿编撰《本草纲目》的呢？请大家听下一讲，谢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早已忘了有什么方法让自己休息一下，给一盏橘黄的灯，玫瑰花依旧在身旁，每个曾经有你的角落却找不到你的温柔。话等不及要对你说，有些事忍不住要为你做，如果你有另外一片天空，何必要我承诺，就像过往云烟消失无踪，衷心盼望与你长相厮守，一个人的寂寞无处可躲。去眼中，终于明白你想要什么，只是我现在才懂。有些话等不及要对你说，有些事忍不住要为你做，如果你有另外一片天空，何必要我承诺，就像过往云烟消失无踪，衷心盼望与你长相厮守，一个人的寂寞无处可躲。有些话等不及要对你说，有些事忍不住要为你做，夜夜诉不尽的伤痛，划破我的伤口，就像过往云烟消失无踪，衷心盼望与你长相厮守，一个人的寂寞无处可躲。